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父母放肆破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野。每天我们都会有不同的烦恼，很多时候我们感觉到迷茫，我们认不清自己，可能是因为我们把自己放在了一个错误的位置，给了自己一个错觉，不管是能力亦或是爱情或者是某种关系，都是一样的道理。希望你可以早点放下执念，换个心态，让自己过得轻松一点。 明知道爱情并不牢靠，但是我还是拼命往里跳。明知道再走可能是煎熬，但是我还是相信只是煎熬。朋友都劝我不要不要不要拿自己的幸福开玩笑，但是做人已经那么累，假惺惺的想要他在爱里连真心都不能给，这才真正的可笑。爱得太真，太容易让自己牺牲，太容易让自己沉沦，太容易不顾一切满是伤痕。我太笨，明知道你是错的人，明知这不是缘分，但是我还奋不顾身。明知道爱情并不牢靠，但是我还是只相信只是煎熬。朋友都劝我不要不要不要拿自己的幸福开玩笑，但是做人已经那么累，假惺惺的想要他心都不能给，这才真的 不是缘分，但我相信有点可能。 记得高中的时候，老师课上针对早恋曾经说过，你们不要搞任何小动作，我们什么没有见过呢，你们搞小动作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的。直到现在长大了，我才明白这一句话。去逛街的时候，人群熙熙攘攘的，迎面走过来一对高中生模样的小朋友，两个人背着书包走得很慢，但是气场独特极了。他们保持着半丈的距离，低声说话，时不时地笑一下，有的时候会侧头看看彼此，肩膀有时候碰到一起，有时候分开。街上有10000个人，他们什么出格的动作都没有，就只是并肩走着，但走得好像整个街上只有他们两个人。看到这个状态就知道他们两个互相喜欢对方，但是还没有牵过手。年纪一到，他人的青春也开始一览无余。当现在的我们看到16、17岁的行人，心里面可能也会想，我也这样过。你会发现他们没有牵手，但感觉像是紧挨在一起的。我忽然间就想起了老师曾经说过的那一句话，你们搞任何小动作我都看得清清楚楚，那是以为你喜欢我，我也喜欢你，那日方长。我们先不用说，别人先不会知道，可其实怎么可能掩饰得了呢？肩与肩过于近，步与步过于齐，眉梢飞扬，眼角弯曲，在青春的时候彼此喜欢，原来是一件藏不住的事情。 我 如果一段友谊可以长久的话，可能是因为我的无聊抱怨你愿意倾听，我抛的烂梗你也都能够接住，我讨厌的人你恰好也讨厌，这些就是我们的友谊能够长久不衰的原因了。我的社交方式呢，说起来非常的矛盾，我不想主动找任何人说话，别人找我说话呢，我反应非常的冷淡，然后别人不找我说话吧，我又很希望别人找我说话，是不是有一种死循环的感觉？可能我们都是那种怕麻烦又想麻烦的类型，希望有存在感又希望没有存在感，希望有人在乎又希望没有人打扰，可能就只有好朋友才会无限搭话了。你是这样吗？ 黑暗中寂静伸出的双手，冰冷的空气像火，害怕又受伤，路太远，谁的眼神永远盲目跟你一起走，怎样才回头，记忆里总是温柔，有了这一切才能不怕黑夜，是我勇敢开车，决定为你一个人而活，不能说出口，那么折磨，勇敢了太久，是充满短暂的烟火，无处躲，照亮了沉默，明白是寂寞。谁说过心痛当拥有，是我勇敢开车，决定为你一个人而活，不能说出口，那么折磨，勇敢了太久，城市充满短暂的烟火，无处躲。

想要回到老地方，我想要走在老路上，可是我在这里不该离。哦哦，姑娘，我就要回到老地方，我就要走在老路上，我明知我也我就要回到老地方， 我就要回到老地方，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，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， 我明知我也离不开， 我明知我也离不开， 姑娘，我就要回到老地方， 我就要回到老地方，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，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。 我就要回到老地方， 我就要回到老地方，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，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， 我明知我也离不开， 我明知我也离不开， 我就要回到老地方。 不知道平常你会不会追剧，可能会一直持续的看某一部剧，明明挺喜欢挺好看的，但是越到最后一两集越是不想看了。有的可能是因为不舍得看，有的可能是因为这段剧情实在是太虐了不敢看，有的可能觉得烂尾了就不想看了。总而言之，不管是任何原因，结果只有一个，当时没有追完，到后来拖着拖着就再也不想点开看了。人生有时候也是这样，很讲究某一个 timing， 时间点到了就自然而然地做这件事，时间点过了就再也不会做这件事了。我发现一直聊得来呢，真的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，也不是一定要有什么绝对一致的话题，但总感觉聊得越多，可以聊的就会越多更多，越长大越这么觉得。开始聊得来不算什么，如果一直聊得来的话是非常难的。其实一直聊得来也是需要两个人花心思的吧，起码是付出了真心的。 存遮盖了前往方向，迷失在黑暗之中。天使问我，手中紧握不放的是什么？我说，寻找梦想的灯火。有时我会失去力量，再艰难的旅途也要骄傲地走过。眼前的世界，音乐演奏中不停挑战。翅膀，那是未来伸出的双手。失去过伤心的力量，再艰难的旅途也要骄傲地走过。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，在这个年代，好像越来越多的人都不愿意随意的结婚了，出轨、劈腿、离婚，婚后生活一地鸡毛的现实，让越来越多的人对婚姻产生了恐惧。他们宁肯一个人孤单，也不愿意两个人将就着鸡飞狗跳。将就的感情无可厚非，很难走到最后，可是如果遇到了命中注定的那个人，想要走到底，也还是要经历无数考验的。嫁给爱情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毫无波澜的，想想老一辈的爱情，都是吵了一辈子，闹了一辈子，最后相守一生。老一辈的爱情就像他们那个年代对生活的态度，缝缝补补又三年，任何东西都是可以修补好的，爱情也是这样。 说传说里有你有我，我们在阳光海岸生活，从日出静静地享受每一刻，让世界为了希望在转动。 不可，有些话一定要说，我的心你该知道很久。有一天我要大声宣布我的骄傲，那是我太在乎你的结果。叫你一声 my love 亲爱的时候，你也关心着我。有些话一定要说，我的心你该知道很久。有一天我要大声宣布我的骄傲，那是我太在乎你的结果。叫你一声 my love 亲爱的，是否你也关心着我？能不能叫你 据说在这个世界上，两个人由相遇到结婚只有285000分之1的机会，所以如果遇到了合适的人一定要珍惜，毕竟生命来来往往，没有来日方长。如果你现在还是孑然一身，也不用着急，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是等着你的，不管在什么时候，不管在什么地方，反正你知道总有这么一个人，希望你可以嫁给爱情。

孙燕姿，现在是晚上11点，放一首轻音乐，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。